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22面，倒数第二行，从经文看起。若有众生住大乘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生念愿生其苦，闻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，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无上菩提。念老在注解里面说，右章全是唐译经文啊，这个三行经文完全是从《大宝积经》《无量寿会》里面揭露下来的，魏唐两译，魏是康僧铠的一本啊，三国时代的这曹魏。那么这两个译本呢，四为同一梵文啊，这个梵文原本呢好像是同一本，但词段呢唐译经文系统分明，文复一身原身为一啊，在翻译比较上来说呢，唐译的这一段比魏译译得好，魏译则分散于本品首尾两处啊，这于上辈之前云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，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其苦，即得往生。但复于下辈文中云，其有智性于身彼国，假使不能做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，乃至生念念无量寿佛，愿生其苦，若闻身法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乃至一念念于彼佛，以至诚心愿生其苦，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赐予中辈者也。啊，这是魏译跟唐译啊，做一个比较了，我们就晓得了啊。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，完全是唐译的。两种一比较，我们就晓得唐译的本又简单又清楚啊，这就是翻译的殊胜之处。我们先看念老的这个注子啊，他引用魏译上辈之前呢，有这么几句话：诸有众生闻其名号，信心 欢喜，住有就是指六道众生啊，六道叫三有啊，欲界有，他有欲界的因果，有色界有，有无色界有，啊，这叫三有。有因，当然就有果，果就是六道轮回。法界里面，因果是真的。我们在一起学习大乘经教，这个问题讲得很多，也讲得很透彻。因果从什么时候起呢？佛告诉我们，宇宙的缘起啊，这个缘起只有大乘经上讲得清楚啊。我们看到许多的学术信息都比不上大乘经教，大乘经教可以用唐朝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来做例子啊，这一篇用现在的话来说论文啊，贤首过世这一篇论文文字不长，义理非常的深广，总共有六段，前面三段呢就是讲宇宙万法生命跟我从哪里来的啊，宇宙万法生命是属于医报，我是正报啊。经教里面讲这个医正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正是讲自己，自己之外的全叫医报啊，医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。上至诸佛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这是我们人世上的医报，就是说我们的人世环境啊，都是我的医报。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啊，虚空法界也是我的医报。医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啊，怎么起来的呢？大乘经上佛常说，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这个一念不觉了，没有因，是什么原因一念不觉了没有因啊？所以佛称这个叫无始无明啊，这个就是一念呢摄照啊。大乘教上常讲啊，照见啊，照见是智慧啊，是照，照失掉了，失掉就是迷了，这一迷妄心就出现了，从真心里面出现了个妄心，这个妄心真的就是造主啊，就是阿赖耶出现了啊。阿赖耶里面有三细相，这个可以说是自然现象，也能讲因果现象啊。所以第一个，这一念不觉没有因，没有前因 虚妄的，根是虚妄啊。阿赖耶出现之后，宇宙就出现了。啊，宇宙是阿赖耶的现象。啊，阿赖耶有三细相，这佛经上说的。啊，这三细相都是属于自然现象，没有人为意识在里头，叫无为法，它不是有为法。啊，一变成阿赖耶就叫有为法了。第一个是无为法，第二念就是有为法。啊，第一念是因，第二念是果。第二念是因，第三念是果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一坛只有32亿8000年，第一念没有因，第二念，第一念是他的因。你看，因果从这儿开始啊，因果还在宇宙发生之前呢，这怎么没有因果呢？啊，所以大乘教里面用6个字总括一切法，这6个字就是性相。啊，性在哲学里面讲是本体，啊，相则是现象，现象是从体里头变现出来的。阿赖耶的业相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能量，能量从哪里来的不知道，佛知道。能量是从自信里面来的，自信虽然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它有能量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德能。啊，就像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所以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能是德能。万德万能，这万不是数字，是赞叹无量的德能啊，不止万德万能啊，有无量的相好啊。啊，我们看天上的相好，佛国的相好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相好，通通都是我们自信里的本有的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我们本有的智慧相好，现在被埋在烦恼妄念之中啊，它透不出来，它不起作用。那不是没有，有，它有障碍，这障碍去掉之后啊，他就统统发现了，那他就起作用了。啊，三种障碍就是三种烦恼，佛说得清楚啊。第一个叫无明烦恼，它是最深的一层，最不容易断。啊，无明。用我们浅显的话来说，糊涂啊，没智慧啊，愚痴啊，糊涂啊。啊，十法界的众生个个都糊涂，都没有智慧。 啊，这烦恼盖住了。第二种烦恼，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，比如烦恼多，这是妄想，妄想太多了，妄念纷飞呀。啊，第三种就很粗很重，叫见思烦恼。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了解。啊，你想全是错误。你的看法也是错误的，没有一样是对的。全错了啊。啊，这三种烦恼通通具足，这就是六道烦恼。啊，六道凡夫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。啊，什么心想？错误的心想。啊，产生这个幻想，这个幻想是果啊，你想错了是因啊。啊，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在华严经称之为执着。啊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什么都要执着，执着成了一个习惯了。啊，经上听了不少年，听懂了，知道执着，可是起心动念还是执着。这是什么？习气，习气又变成现行啊，变成眼前的造作，这就是众生堕落在轮回里头，为什么出不了轮回的真正的原因呢？啊，我们可以不执着吗？真的可以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，现在我们看到胡晓林在练习不执着。啊，山珍海味吃，大便也吃，这练习不执着啊。啊，不执着的人啊，心就平等了，平等就升级了。啊，平等心现前，菩萨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四圣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的上面两层，下面两层是不执着，上面两层是不分别。啊，上面是菩萨佛，啊，下面是声闻缘觉。也就是我们讲的下面两个是小乘，上面两个是大乘，他神奇了啊！虽然他平等心现前了，没分别了，他还起心动念，这个难了。起心动念叫无始无明，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十法界也不是真。啊，有起心动念就有，没起心动念就没有。那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了。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到一真法界去了。啊，一真法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个里面的居民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也就是我们中国大臣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住在这个里头都是大彻大悟，都是明心见性 啊，《华严经》称他们为化身菩萨，他们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，叫相似即佛。啊，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是真佛，比设法界高。那为什么不称他佛，称他是菩萨呢？因为他们还有一尊佛在。啊，那一尊佛是他们的老师。啊，那一尊佛是真佛示现的。啊，我们称他为化身佛。啊，化身如来啊！啊，41个等级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这40个，还有个等觉啊，41位化身大士居宝土啊，他们住的是宝土啊，一真法界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永恒不变。啊，人不衰老，啊，不生病，永远健康，永远快乐。啊，时间多久呢？就寿命多长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真正是无量寿啊。三大阿僧祇劫之后，那又是什么个现象？给诸位说，十报图不见了。啊，就十报图没有了。这我们就体会到了。十报图的存在，无明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，所以十报图啊，是无始无明烦恼习气变成的。啊，习气没有了，这个境界就不见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下头没有说，十报图除外，没有讲证。那意思就是十报图也包含在其中啊。最后一个那是真的了，不生不灭，那什么常寂光图啊，十报图不见了啊，现前就是常寂光图。常寂光是真如本性啊，完全回归到自性啊，自性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，它妙就没有妙在自己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没有物质，它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这是说什么都没有啊，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缺呢？他能现，他能现物质现象，能现精神现象，能现自然现象，他什么都缺啊，他能现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他能现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国土啊，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，他能现。这个道理太重要了。啊，这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这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。啊，大乘经里都有。比 比现在科学哲学还要高明啊！他真正通达明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！啊，一丝毫迷惑都没有啊！这个地位叫佛陀啊！你能证入这个境界，你就成佛了啊！那么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证得这个境界。现在我们读大乘经听书啊，我们知道有这回事情，我们对这份事情也有几分了解，但是没有证得啊，证得就成佛了。证得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，放下就证得了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放下了就成佛了。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和尚的方丈时听讲金刚经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彻底放下了，放下就证得了。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好几次，我的印象很深。佛法智难行易啊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那真难了啊！你要真干，想证得究竟的果位也很容易啊，放下就是了啊。这桩事情一定要真干，在哪里干呢？在生活当中干，特别是人事环境啊。会修行的人了不起啊！会修行的人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他的大道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境界你修什么啊？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修什么呢？不再挑挑拣拣了，就修这个，把分别执着丢掉啊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修什么呢？修我们自己习惯里面呢，合意思的很好，不合意思的就不好，这是毛病啊。啊，什么毛病呢？分别执着啊，合自己意思的就好，不合自己意思就不好，自己意思也没标准，今年喜欢这个，明年喜欢那个，它不是永恒的 啊！你看现在啊，男女两个人好了，结婚了，过了两天的时候离婚了，会变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过去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还有个标准啊，所谓啊，不管怎么变还不离谱啊，距离标准不太远了。现在标准没有了，古圣先贤的标准都被人否定了，没有标准，没有标准就乱套了啊。乱套得的果报是什么？六道里头只有一道，地狱道。

丰衣足食，幸福美满的世界啊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人享福啊，现在人受罪啊，享福能舍得了吗？啊，能真肯干，把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比我们现在还困难。谚语所说的富贵学道难啊，啊，他舍不得离开富贵啊，啊，所以他比我们困难了。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状况，现在我们的生活非常满意啊，啊，我们这叫小康之家，衣食不缺，没什么福享，但也没有很重的罪受，这小康之家了。这是修学最理想的环境啊。啊，我们的大雄宝殿，我们的佛堂，只有小柜子，那够了啊！诸佛菩萨通通在里面与理相应，与性相应，与法界相应，啊，这个我们都必须要他把他认识清楚啊。所以这些众生闻其名号，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，西方世界弥陀的号啊，信心欢喜，听到之后真相信，真生欢喜心，乃至一念至心回向，这个里面重要的是一念，一念就是一心，一心是真心啊，二念是妄心啊，叫三心二意啊，一念是真心。啊，一念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一念，这叫一心。啊，至心回向，至心就真心。啊，一念到极处了。啊，把自己所修习的啊断恶的善根，修善的善根，绝不图世间的福报，不要。要什么呢？要求生西方净土啊，回向极乐世界。我为谁修的？我为了求往生而修的，这就对了。我为了求见阿弥陀佛，求清净阿弥陀佛而修的，这对了。啊，还有一个回向，回向众生，不为我自己，我为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而修的，这都是好的，不为自己。啊，愿生极国，极得往生。康生凯的本子里头这样继续讲完， 但佛于下辈文中呢，又有这几句话，也是这个唯一的唯一本啊，唯一本在中国流通量很大。我们早年学无量寿经都学这个本子，岂有智心于身必故啊，这就是前面讲的一念智心回向愿生必故，假使不能做诸功德，或者是没有能力啊，做功德要有智慧，要有能力，还要有财富，啊，还要有机缘，少一个条件都做不成功。啊，四个条件具足，这个事情才能成就。叫众缘和合而成就的。啊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要做的。啊，在这个世界。啊，可是怎么样？缘不具足啊。做不成功啊。四种缘都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啊。这个地区众生要没有福报，他就有障碍。就有阻挠。啊，让你事情做不成功。啊，那不能做诸功德呢？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一想转念，好啊，这是别人阻挠不了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一桩事情是靠自己的缘，不靠外头缘，靠外缘难了。这话你靠自己，求自己不求人呐！啊，无上菩提心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不要记很多，就记偶一大师的，印光大师赞叹就好。对西方极乐世界真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真想去，真愿意去。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我真想去啊，真愿意去啊！啊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第一个好处，寿命无量，你健康长寿啊，你对身体不要操心了。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你看第一个好处，你真是无量的福报啊，寿命是福报里的第一福报啊。第二个是天天听经啊，无量智慧啊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修福修慧，佛慧双修啊！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法子啊！啊，我这个每天四个小时在这个世界上不错了，在极乐世界差远了。一天24个小时，你才4个小时学习经教，其他20个小时在打妄想，怎么能跟人相比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佛讲经不中断，大众听经不中断， 一直讲下去啊，没有昼夜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极乐世界没有昼夜，它是光明世界啊，每一个人生都放光啊，佛也放光，菩萨也放光，我们去往生的时候神也放光啊，不但放光，而且能放各种不同颜色的光，妙极了啊，放光表法，放光也是说法啊，你要不相信，我们这个世间放光就说法了啊，你看你走马路红灯一亮放光了，放红光，哎，你就不能走了，它不是说法吗？啊，黄光一放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了啊，走的人准备停，停的人准备走，绿光一放了通行了，它也放光嘛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光色多，表法也多，它帮助你断烦恼，帮助你消习气，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证果，光也说法，身也说法，树木花草说法啊，鸟说法啊，六尘说法了，说法没间断了啊，通通都会说法，阿弥陀佛变化速速啊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啊，自然没有设施，没有人去管他，你想听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，妙不可言啊，无论你喜欢哪一种经教，哪一个法门啊，哪一部经论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跟你说，菩萨跟你说，花草树木通通跟你说，你能不开悟吗？你能不成佛吗？你说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要不要去啊，经上讲得很好，十方诸佛世界都不能跟阿弥陀佛相比啊，他那个地方就这两种长处，一个寿命永恒，又不需要饮食啊，这饮食吃饭多麻烦啊啊，他不要睡眠，永远精神饱满啊，第二个就是佛说法，我们去闻法学习，一分一秒都不中断，一直到你成佛。哎，你成佛之后，你不听法了，你就开始说法了，你有又有一大批菩萨围绕着你跟你学习啊，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吧？这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在那里传法，你们得了法之后啊，也像阿弥陀佛一样传授给别人。啊，辗转相传，无穷无尽呐。啊，若闻圣法，欢喜心要啊，不生疑虑。啊，这个圣法，圣身之法，就是这一句名号，能帮助你往生，能帮助你成佛。这 个法太深了。我们是从隋唐这些大德那一边得到一点信息啊，体会到名号深意啊。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，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。这些祖师大德不是凡人呐，叫开山的祖师啊，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啊，他们曾经在一起研究讨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是第一经最重要的？这一部经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，找第一了啊，找到了，真找到了，不是假的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些祖师大德们公认都承认，其华严称为根本法门。我学佛，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，他说这部经是佛经哲学概论，包罗万象啊，佛法里面十个宗派的思想都在里面。啊，我对这部经就生欢喜心啊！啊，常常想在心里头啊，想说啊，啊，但是没有人讲，连注解的人都没有，啊，只有两个注解，一个是清凉大师的，一个是李长者。啊，李长者的后论，清凉大师的素抄清凉以后再没有人了。清凉是唐朝时候的人，距离我们现在大概1300多年。啊，当年我在台中，我得到这一部素抄啊，线装本40本，背起来好高、哦、啊，当时我得到2套，我送一套给李老师，我们有8个同学连连齐齐请老师教华严经，希望把老师留住啊，啊，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啊，经不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，啊，他接受了。开讲的时候我到台中去听，我听他讲第一句，啊，这第一卷听完之后，这华严经我就会讲了。 啊，他在台中讲，我在台北讲。啊，我讲的进度比他快，我一个星期讲三次，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，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他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年轻，喜欢大经大论，不认识净土。啊，对净土相当陌生啊！啊，老师是净土宗，印光大师的传人。啊，他把净土介绍给我。啊，送我印光大师文钞，那个时候60年前只有4册啊，印光大师在这个台湾流通的，正篇2册，续篇2册，啊，现在全集出来了，真难得了。啊，我们那是只看到前面2个部分。啊，老师要我学印光法师，我把文钞读了一遍，很认真，从头到尾看过一遍，对经宗的有了基础的认识。啊，不再排斥，不再反对了，相信。但是这些经教啊，放不下了，这习气放不下了，啊，还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经教上，啊，一直到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，啊，第一次讲华严经。我们什么设备都没有，连个录音都没有。啊，所以第二次讲的时候，不但有录音啊，有录像啊。啊，我们有录音啊。啊，还在电视台播放。这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啊，我想这都是三宝为身加持，啊，语言成熟了，啊，但是在第一次讲华严经之后呢，真的回归到净土了，发现华严经最后是归净土。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华严最后归极乐世界。啊，我在台中学经教，大经学的是楞严经，在楞严经里面发现25圆通章，最后是归到观音师至。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大家知道，这是净土法门的。法华经也是归净土。啊，我这个才真正了解。无量寿经确确实实是如来在世，普度众生的第一经呢，我才看到啊。然后听人家讲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彭吉清说的。啊，乾隆年间的大德，通宗通教。行密圆融啊，这在家的大居士啊。 啊，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，这个本子引用的很多。啊，我们相信了，这个念头一转，我就把华严经停了，不讲了，华严经太长了，我就发现专讲无量寿经，所以无量寿经讲了十遍了，我想我一生就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的都不讲了。那第二次讲华严，这也是个特殊的因缘，在台湾有一位开心法师已经往生了，啊，当年在世，每一次碰到我都劝我讲华严经，啊，他年岁比我大，叫老法师，啊，告诉我这是净空法师，你要不讲啊，恐怕以后没人讲了。啊，第二次呢，在北京，啊，我去拜访黄念老，念老劝我讲华严经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部经在佛法讲非常重要。彭吉清居士说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啊。那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啊。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经啊。这三部经内容广略不一样，里面的宗趣完全相同。啊，黄念老请我讲。第三次是韩馆长，他在往生前两天很恳切地要求我，啊，我安慰他，我说可以，我说希望你病好了之后，啊，我们再继续讲。啊，没有想到他往生了。啊，98年，我在新加坡，居士林李牧原居士请我讲经，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谈起来了，啊，他很高兴，代表这三位，他证实了其情，所以。华严经就在新加坡开讲，也讲了十几年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。啊，讲多少呢？大概1/5。全经要讲下来，我估计要20000个小时。经太长了，真的没有人学了，听说要这么长的时间都把人吓到了。啊，你说这一部无量寿经，我们这次所讲的，我预计今年10月底可以讲完，总共要讲1200到1300小时。大扩程啊，啊，全世界大学里都是没有的。我这次在澳洲，南昆大的校长，啊，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校长来看我，啊，问我这个最近的状况，我就向他们 说明我讲的两部大经。啊，他们听到都感觉非常惊讶。要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一门课程。啊，佛法确实大学问呐，必须要让学术界承认，要让科学家承认，啊，才能在社会上发扬光大。啊，不再是说佛教是迷信了。佛教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科学偏重在物质现象的研究，物质的范围不大，啊，而且没有办法探究到彻底，啊，所以科学就有局限性，啊，他没有办法做得圆满，啊，哲学也有哲学的困难，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佛经讲得很清楚，原因是他用的是妄心，啊，就是用分别心、执着心。啊，起心动念这个不能解析。佛法的高明是把这些障碍排除，啊，不用这个东西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这是研究科学哲学的人，他们不明白。啊，方老师是个哲学家，他的语言书生呢，遇到佛法了，深入经藏了，他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啊，所以才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他说出这句话来很不容易，如果没有契入境界，这句话说不出来。啊，他也真的受用。啊，我从哪里看出来的？1977年香港这边一位法师一位居士两个人在台湾听我讲经，听了一个星期非常欢喜，邀请我到香港来讲经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，我来之前去看方老师，方老师有病得了癌症，啊，谈笑风生的，一点没有那个得病的感触啊，他满不在乎啊。我在香港将近4个月。我回到台湾，他往生第3天。啊，我回来送他。啊，这个什么，把生死看破了。放下了， 没有恐惧啊，不像别人一说自己有病就吓到了，他没有，若无其事。啊，最后这一段看到他对佛学的修养，他的受用。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欢喜心要着不生疑惑。这句话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看到欢喜心要的人有，不生疑惑的人太难了。啊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，对菩萨都能造成严重障碍，何况凡夫。所以凡夫学佛断疑比什么都重要啊！用什么方法断疑呢？听经，世尊49年教学，可以说80%是帮助一般众生呢断疑生信，是为这个啊，另外20%那是对于高层次的这个众生。大心凡夫。啊，像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众生。帮助他们提升境界。所以佛讲经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到。真正做到不生疑惑呢，乃至一念念于彼佛，以至诚心愿生其苦，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一得往生。功德智慧赐入中辈者也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一般诸大臣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生念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他们的品位是跟上中下三辈呀，下辈平等。这个说法非常有理由。啊，这是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这一段讲的不是专修净土的，是修其他法门。有缘听到净土的书生将他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统统得生。显示出阿弥陀佛心量广大了，没有门户之见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！对于这一类的人呢，只取一个标准，心净则佛土净。不管你学哪个法门，只要修到清净心先前，通通可以往生。啊，所以84000法门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行。啊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修学其他宗教的， 啊，基督教徒能不能往生？伊斯兰教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只要你真修。啊，你真修的，真修你就有真善啊。你心地就清净了，纯净纯善。啊，听说西方极乐世界不错，很好。啊，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呢，一定也能得生。啊，不一定要专修净土才能往生，好像不是修净土就不能往生，错了，不修净土通通能往生。所以经文第一句，若有众生住大乘者，什么叫大乘？最简单的解释，心量大的就是大乘，心量小的就是小乘。能包容的是大乘，不能包容的就是小乘。你就明白了啊，拓开心量就是大乘。唐朝海东云小寺，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啊，云小寺是韩国人，唐朝时候到中国来留学啊，他根据康僧铠的本子啊，做了注解，这个注解叫无量寿经宗要，啊，他在这个里面说，下辈之力说二种人，二种人中呢各有三句，他这个下品之力是把这一段经跟下辈合在一起啊，在我们这个本子把它分开了啊，分作四段啊，未本的时候它是分三段，就是上中下三辈啊，下辈里面有两段啊，所以他说这个下辈里头有两种人，各有三句，粗人三者啊，这就是下辈的三品啊，下辈上品，下辈中品，下辈下品。第一，家师不能做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是名正言。往生的真因呢，是发菩提心呢。啊，因为净土是大乘，心量小的人决定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， 这个决定是大臣，心量大，能包容，啊，第二呢，乃至生念呢，专念必复，这就是一项专念，啊，这是助满业。正因是引业，引导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专心念佛呢，这是帮助你的满业，满就是你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一切圆满成就，啊，也就是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像我们人在这个世界，啊，我们能够到这个世界来投胎，投这个人胎，这是因业。过去生中无界的业，无界的人生啊，啊，中品十善的人生啊，在中国呢，五伦五常的人生啊，这是个标准啊。可是我们都在人生，我们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地位不一样，啊，富贵不一样，啊，这叫满业，啊，引导你投胎的是引业。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我们和人与人不一样，叫满业不相同啊。啊，满业怎么修的呢？佛法里面说，过去生中喜欢修财布施，你这一生财用不缺乏，修得多得得多，修得少得得少，所以算命讲啊，有财库啊，啊，你财库是满满的，那你过去世生中啊，修财布施比较多，这一生当中，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赚钱，命里有啊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你的财库空空的。无论做什么事业，你都赔本，都不赚钱，命里注定的，这个要相信啊！啊，命里注定的能不能改呢？能改，要你自己改，别人没法子改，你要懂这个道理啊。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读了很多人了，这读世间人啊。这本书教你什么？教你改造命运啊！我没有财富，我也想得财富，这里得有道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。有求必应，你要不懂道理你去求啊，那就坏了，不但求不到，你造业了，你要受恶报，你错了啊。所以命里有的绝对有，丢都丢不了，命里没有的求不来啊，你要懂得道理，道理就是布施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 佛在经上教我们修这三种布施啊，那么你的财用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你都得到了。啊，我这个人呢，要从命相上来讲，很可怜的。啊，营业的人生没错，满业是既贫又贱。那贫没有财富，贱没有地位，是什么命呢？要饭的命。我们中国人叫花子啊，叫花子要饭的命啊，这么个命啊。我很清楚啊，啊，寿命又很短，寿命只有45岁。很多人告诉我，我相信，我不忌讳啊，因为我自己想的，我家里头，我的祖父45岁过世的，啊，我一个伯父也是45岁过世的，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的，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，我相信一点都不疑惑。啊，我26岁遇到佛法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我父亲受的那个报，我亲眼看到了。以后做地藏经，跟地藏经讲的一模一样，完全接受。啊，父亲是个好人，喜欢打猎。没杀人，杀畜生，杀很多啊！啊，我小时候跟他在一起，他打猎的时候，我跟他一起。那个时候我有17、18岁了。啊，我也打了3年猎。学佛之后感到害怕了。啊，想到父亲那个报应。啊，所以我学佛之后有机会统统放生了，忏悔啊，我一学佛6个月明白了，我就素食了，不再吃众生肉了，吃素60年了啊。我做事情3桩事情，人家供养我的钱，我做3桩事情，跟印光大师学，印经布施，这是第一桩大事，几乎所有的钱都这样用掉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放生；第三个，布施医药。啊，医院里面。我捐医药费给他，这个医药费专门给贫穷人，没有钱买医药。啊，我就做这3桩。啊，我不要盖道场，一生没道场。我也不收徒弟。徒弟不好教啊，不好管。啊，教不好管不好，收徒弟造业啊，这都是跟印光法师学的啊。印祖教导我们现在的人，建道场别建大，建小茅棚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不要超过20人，生活简单，2、3位护法就能维持，不操心啊，不要去化缘了，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，心在道上啊，能不被外面境界转？道场大了，人多了， 很热闹，倒没有了。啊，恐怕自己往生不了。祖师的话呢，都是真话，都是为我们好的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书，看了他的遗教，那懂得他的意思，他不骗人，他不害人。啊，今天什么最重要？清净心最重要。明了事实真相最重要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那你就晓得。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，只有这一条我们可以做得到，其他的任何法门好不能说不好，做不到啊。这个法门可以做得到啊，这个法门我们能修得成功啊。善导大师说的，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啊，万修万人去的法门。啊，所以一向专念是住满意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智慧神通道力相好通通现前。又何况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。三者愿生彼国，此愿前行，何祸为因，是名不定心人。啊，第三个真想到极乐世界，啊，真的求往生。这个愿跟前面一向专念合起来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。啊，那么这一类往生的人，跟中辈上辈不一样，中辈上辈是定性的，他心无二念。换一句话说，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？就是念佛往生的。除念佛往生之外，什么事跟我不相关？那叫定性。啊，这是不定性，不定性也能往生。下面说第二种人，他也有三句。啊，第二种人呢，就是这一段经文上所讲的。啊，闻甚深法了，欢喜心要，他也修行，他不是修净土，他修其他法门，或者是信仰其他宗教。心地善良，心地厚道，啊，这样的人，啊，是个有道德、有良心、善良的人，啊，那么他听到了这个法门，啊，听到净土法门，听到念佛往生这个事情。听了欢喜，能相信，也喜欢，这个药是喜欢，这有善根啊。虽然这一生他没有专修啊，他有善根啊。 此句艰险发心真言，但亦与前人举起深信也。他对这个法深信，对于念佛深信啊，这跟前面人不一样。前面人是当发无上菩提心，这个是坚信发心真言，因为他修的别的法门啊，也发心求生净土啊。二者呢，乃至一念念于彼佛，是助满业，未显前人无生信心，必须生念。啊，这个人呢有生信心，未必居住生念，不需要生念也行，也能往生。一念、二念、三念都可以。问题在哪里？生信心。所以这个信字太重要了，凡是出了问题的都在信心。信心太难太难了。啊，李老师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还不是说的信心吗？啊，你在这听讲，听讲经，讲堂听讲经，家里有人来报告你家房子烧掉了，这个时候考验考验你的信心。你对佛真有信心，把佛看作是人生第一桩大事，房子家里烧掉是小事啊，你还是专心在这听经，专心听经会开悟啊。啊，一听说家里起火了，赶快慌慌张回去了，说明你没信心。你在这听心听经的时候，心都不转，有没有听懂呢？没听懂，专一才能听懂啊！不专一，虽听没懂啊。听经的人很多啊，真正听懂的人可不多。啊，一百个人未必有一个听真听懂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听懂的人真干，他没有真干，可以说他没听懂。啊，下面黄念老有个注解：切按元小思之设，乃专居位移，这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会记本袁小子没见过啊，他看到的本子是康孙凯的翻译本啊。若就本因，在一念得生，群因获得一念净心也。啊，这个一念得生呢，关键就在这一句清净心。我们讲你是用真心念佛了，不是妄心了。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，这个心里头没有疑惑，没有杂念，就是真心啊。如果有疑惑有杂念，就不能成就相应 啊，佛是念呢，但是跟佛不相应。什么叫跟佛不相应？跟你的自信不相应，跟你的真心不相应。弥陀净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它跟真心相应。一念净心是真心，净心一念也是真心。所以这个重要的，从一心中念佛一生，你看看，顿即，顿就是立刻，啊，我们讲马上就与阿弥陀佛本愿相应，这句话重要。啊，跟阿弥陀佛通了，故临终即得往生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三者呢，以至诚心愿生彼国，此愿前行合合为也，此就菩萨种性人也，他不是不定性的。这个人我们就是世间好人，有道德的人，有智慧的人。啊，一生怎么样呢？没有缘分接触到净土，老了病了快要命终时才接触到，能不能往生呢？难，只要他这些条件具备就能。啊，一接触错到他就相信，啊，他就肯念，就真想去，所以一念都能生。啊，这是不是真正修净土，修其他的法门，学其他的宗教，但他真的是善人，真的是好人。啊，不是说只是修净宗修大乘的人用真心，修其他的有没有真心呢？有，不是没有。无论修哪个宗派，无论学什么宗教，只要用真心学，通通管用。你临终听到这个法门，回向求生净土，个个都能得生。这才是净土宗的伟大处啊！真的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无所不容。你看，造作无逆十恶罪业的人，只要你肯回头，都能往生。阿弥陀佛真的是既往不咎啊，只要忏悔，只要回头是岸，啊，阿弥陀佛平等对待，一视同仁，这真了不起 啊我们做了之后要把它学到啊，学到什么？在我们周边的环境有毁谤我们的人，有羞辱我的人，有陷害我的人，我怎么样对他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既往不咎啊！他继续伤害我，也不追究，一切都随顺。 啊，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我？至少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，过去生中我这样对待他，今天呢碰在一起，他来对待我，那正好不就爆掉了吗？欢欢喜喜接受啊！啊，爆了，这笔账了了，好事不是坏事啊。另外一种呢，他糊涂，他迷惑颠倒，他业障很重啊，他造的恶业，原谅他啊，他没有人教他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做错事情了，原谅他，别计较啊，好好的对待他，慢慢等他回头再帮助他，这就对了啊，所以善因善缘，我们遇到了，不生贪念呐、啊；逆境恶缘遇到了，不生嗔恚呀。这都是好练功夫的地方啊，都是恩人了 啊， 啊。顺境善缘，叫我们在练习不贪啊，没有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训练我们不起嗔恚，不吃不嗔，没有这么多境界，你怎么修？啊，你怎么会知道你功夫提升呢？不知道啊，所以天天在考验呢、啊，天天通过，天天欢喜啊，考试都及格了。啊、善人恶人都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他们我成不了佛，我也往生不了啊！所以这些人不但没有怨恨呢，我们总是存报恩的心啊！他真的帮助我，帮助我提升了，帮助我觉悟了，帮助我不再造业了啊，帮助我坚定信心，坚定求往生的这个意念啊，所以这是菩萨种性人也，正是唐仪中主大臣啊，这个主大臣的意思非常广大啊，不是说在佛门学大臣当中，不是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里面，你见到心量大的、有慈悲心的、能包容的，都是大臣盖元小思维，下辈中有两种人，一者呢发菩提心，生念甚好，愿生彼国，二得往生，是不定心人；二者呢闻佛闻法深信，乃至一念愿生彼国，二得往生，是菩萨种性人。啊，元小思时以。明察位于下辈文中啊，品类不起啊，他看出来了啊。试问，闻甚圣法，欢喜心要不生疑惑，如是殊胜智慧也，应是何人境界？这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故元小思明之为菩萨行人，既是菩萨心，菩萨种性，复能。生深信其心念佛，以至诚心呢愿生其国，实不应现于下辈也。念了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 啊，他不一定是下辈，可能是中辈，可能是上辈。啊，这个前面说的很多。啊，所以对一切人不可以轻视，一定要恭敬，啊，一定要欢喜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